第48集啊。我醒过来的时候已经夕阳西下，暮色四合。吴先生还没回来，我起身从吊椅上下来，打着哈欠走到卫生间，想洗个脸清醒一下。我这一抬头，镜子里面的我比之前更淡了。为了印证是镜子坏了，我掏出了手机，自拍了一张发给吴先生。 在楼下给你买鸭脖，马上就上去了。老婆真好看。 我又放下了心来。没问题嘛，他还能看见我，还夸我好看，这镜子真该扔了。他回来的时候，我正在装模作样的看电影回看，他放下吃的过来抱我。 老婆，有没有乖乖看电影啊？ 当然有啊，不过我睡着了，你不会怪我吧？ 你怎么又睡着了？几点睡的？睡了几个小时啊？ 安完吊椅以后睡的，睡到刚才。好困啊，老公，我是不是虚了？需要看一下医生什么的？我看我们每周那个的次数要减少一些，我的身体可能跟不上了。我揉了揉眼睛，他认真地看着我，忽然问道： 你是不是一直在做梦啊？梦见以前的事情？ 我也很努力地认真看他，只可惜我上下眼皮打架，根本睁不开。铺天盖地而来的困意啊，让我一头栽在他的怀里。 妈的，这是为什么？难道这梦是声控的？ 不能说，一说就会立刻出现啊。不过这次的梦境倒是没那么开心了。我跪在地上，龙椅之中的地方正在慢悠悠的批阅奏折，看也不看我一眼。过了很久，他才终于开口问道： 我儿近日来学得如何呀？ 他看似漫不经心地问道。 太子天资聪颖，已经学了很多。 哦，专精的是什么呀？ 专精的是兵法。皇上，他与左相的大公子一同学习兵法，日后保家卫国必成大器。 他说着猛地一挥手，将桌子上的奏折打落我面前，拔高了吊门。 朕倒是不以为然，朕竟不知道朕的国师精通的是房中之术，是魅惑人的妖法，能勾得朕的太子喝得酩酊大醉来朕的书房求赐你为太子妃。明禅，你配吗？ 他一口一个朕自称，不见当初请我入宫时的谦卑样子。他见我说话，继续说道： 且不说你与他同为男子，就单说你学的这些装神弄鬼的本事，你配得上未来天子吗？ 在当初请我来的时候，说希望我为国为民，去灾祈福，保国泰民安。现在又说我是装神弄鬼。帝王当真是多变薄情。 那皇上意下如何呢？是要棒打鸳鸯吗？ 当然不是。若是朕棒打了鸳鸯，岂不是成了坏人？真是希望国师懂事一些，别毁了自己的前程。太子不过一时不懂事，国师也请不要当真吧。明日朕便赐婚给他，还请国师日后不要逾越。 你们看这个人，他口口声声说我是歪门邪道，配不上他家太子，却又忌惮着我那哪怕只有一点点的能耐。 我想皇上是多虑了，太子应当成不了婚，臣夜观星象，破军心动，位于东南方，近日恐有战事，还望陛下多关心一下国事。 他的眉头拧起来，一言不发地看着我，而后挥了挥手让我走了。过了几天，果然传来线报，说是一直跟我们交好的游牧民族背地里囤了一支军队， 现在已经浩浩荡荡地沿着草原而来。短短7天时间就破了2座城池，将城墙上的旗子换成了他们的图腾旗。这下皇上坐不住了，他先是来求我看看自己的国家能不能保住，又火速派了乌贤禅跟哥哥弟弟出征。他许诺道， 国师若是能助我儿一臂之力，朕愿意再退一步，待我儿凯旋归来，国师可入主东宫。 我站在摘星楼顶，看着楼下尚且平静生活的苍生，心生悲悯。我最多能降一场雨，在必要的时刻，我不能过多插手人间的事儿，否则的话所带来的后果不堪设想。战争正式打响在乌贤禅出发的第二天，敌军在占领2座城池之中开始大肆屠杀百姓，掠夺财物，一改前几天的和善面容。2座城的知府被割了脑袋挂在了城门口示众。乌贤禅带领10万大军跋山涉水，终于在敌军攻陷第4座城池的时候赶到了。两方短兵相接，刀光剑影，尸横遍野。他尚且是第一次带兵打仗，理论有余，经验不足，但胜在听劝。老将士们也十分喜欢他，教会了他很多东西。这是他给我写信的时候跟我说的，他的信写得有些乱，有很多前言不搭后语的地方。我知道那一定是写到那里就被叫走，再回来的时候连也连不上了。他或许有千言万语都连不上，但唯独想你这两个字，就算是匆匆结尾，就算写成一团，也是要写的。我不知道我怎么会在梦里看见那烽火连天，或许这就是上帝视角吧。我如果真的是上帝就好了，我就能在梦里也抱一抱吴贤禅了。再过了几天之后，我被皇上秘密送出了城，带着一小队人马前去支援吴贤禅。我也不知道他需不需要我的帮助，但是我还是想略尽一些绵薄之力。只可惜啊，我们没走几天就被困在了一座城池之中，城内混进了许多敌军，打了我们一个措手不及。我忙着施术救人，我的贴身侍卫则当起了守卫这座城的将军。他是乌贤禅留给我的，哥哥弟弟亲自挑选的手下，能文善武，他们走后负责保护我的安危。清剿干净了叛军，我在一个晚上登上了城墙。在城外是千军万马奔腾而来，首领手中高举着旗子，上面画着他们的图腾，那应当是一匹狼，只可惜画工一般，远远看过去啊，就像是一只丧家之犬。我随手画了张扩音符，朗声喝道， 众将领听令，我与辞城共存亡。 这应当是敌军的援军前来霸占这座城池，可是我相信我的部队也一定就在来的路上。在昨日我以飞鸽传书给乌贤禅，相信他很快就要到了。我站在墙头之上，下面的领头人看着有些狼狈，但仍没有将我放在眼中，得意洋洋地命令手下架起了燃着火苗的剑。他对着我大喊， 楼上的娘娘腔，识相一些的把门打开，让爷爷进来，日后饶你不死。 我并不理会他，而是自顾自地画符燃烧。 风来雨来， 我手中的树枝就是我的剑。我凌空一指，天上先是打了个闪，紧接着劈下来几道雷，而后空中传来了一声龙啸，下起了倾盆大雨。这就是我说的时机。这座城池实则是我方存放粮食的城池，城中人少，所以才轻而易举就混进了人。我断然不可能让那火焰燃烧了口粮，这是我所能做的力所能及的事情。在这寒冬腊月下雪的季节里，下一场倾盆大雨。 这雨一下起来，下面的人慌了神，他们原本以为我不过是在装神弄鬼，却不想我真的请来了这一场实实在在的大雨。那雨浇灭了他们的火，也浇湿了他们的油。 哎呀妈的，你倒是有几分本事啊。 多谢，过奖了，我大声地回应着。眼见下面的人没法进来，我长长地松了口气，却不曾想我的贴身侍卫在边上拍了拍我的肩膀，他面无表情地说出了这句话： 明先生为国捐躯。 明先生为国捐躯了，将士们守住城门，绝不能让明先生白白死去。 他说着推了我一下，我跌下城墙那一刻看见他笑了笑，他的胳膊内侧刺着一个图案，正是敌军旗子上的图腾。在恍惚之间，我听见巫贤臣大喊了一声老师，我睁开了眼睛。